我知道，我爱上了它，爱上了阅读。 读书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因为感情深，我选金世尊。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蟹礼，中秋礼金世尊。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，全程三小时送货上门。52886111，52886111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，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，咱们一起聊戏听戏。今天上半时段呢，请您欣赏一组京剧名家名段。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传统京剧三进士片段，这是一出老旦名剧，近些年来已经很少见于舞台了。当年龚云甫、卧云居士、松介梅，包括后来的李多奎都擅演这个戏。这个戏的故事情节啊，特别的曲折，说的是明代时候山西有一位读书人叫张文达进京赴考，因为家中贫穷，借用了同乡周常两家的银钱，但是进京赶考没有得中，困于京都。那么周常二家向张文达的妻子孙淑林催讨借用的这些钱，孙淑林没有办法偿还，周常二家分别抢走了他的两个孩子，一个叫朱砂冠，一个叫孔凤英，都是乳名。孔凤英呢，被抢到了周家，改名周子清；朱砂冠被抢到了常家，改名叫常天宝。很多年之后，孙树林前去寻找自己的丈夫，流落在洛阳，卖身到知府常天宝家中为奴，因为他做的八珍汤不合知府夫人的口味而遭到毒打。后来洛阳通判周子清，也就是孔凤英，他的夫人呢，发现孙树林有隐情，再三追问，才知道他就是周子清和常天宝的生母。周子清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常天宝，想跟他一同认下自己的母亲，但是常天宝以为有失官体，两个人呢发生了争执，争执到了巡抚衙门那里，谁知道巡抚大人就是他们的生父张文达。这是一家子出了三个进士，所以呢叫做三进士。常天宝夫妻悔过，阖家团圆。这出戏有它一定的批判性质，揭露了封建官场的丑恶，有它劝善的一面。由于多种原因，这戏呢后来在舞台上上演的机会比较少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老旦名家赵宝秀在他的老师李金泉先生的指导下，把这出戏改编成为了八珍汤，现在在舞台上还能常常看到。但是传统版本的三进士也有很多好听的唱腔，令人解渴过瘾的表演。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姚玉兰、胡少安二位主演的三进士。姚玉兰饰演孙淑林，胡少安饰演张文达。这是这出戏末一场的唱段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姚玉兰、胡少安主演的京剧《三进士》片段。下面要请您听的是杨小楼、郝寿臣的老唱片《连环套》。这是一出花脸和武生的名剧，看似是武生的歇工戏，实际上对演员的要求特别高。能演这出戏的黄天霸必须有好嗓子，对人物的刻画要深入。黄天霸在这个桥段当中作为孤胆英雄化妆镖客，一个人混入连环套，把窦尔敦盗走御马的真情给引出来，两个人唇枪舌剑，听之过瘾。早年间的京剧花脸三大流派金好侯三位大师都演这出戏，各有擅长之处。杨小楼杨老板和侯好二家都常常演出这个剧目，和郝寿臣先生还留下了唱片，堪称京剧念当中的经典之作。好，下面就请您欣赏杨小楼郝寿臣主演的连环套片段。这是1932年的唱片，杨小楼饰演黄天霸，郝寿臣饰演窦尔敦。 来大同烟道，有何无意长存，为何保镖为业，我不来到此山共同大事，做你如何？ 且慢，你下将镖车送我山口，交代客商定要到山环求列位们期待小弟。 你我武林之中一体为重，何言期待二字，镖客你特欠了啊。 在日的台来，你下次来一直拜山而来，有种好宝贝要献于在人。 什么宝贝？ 乃是一匹好马。 好马，你传道甚多，算不了什么稀罕之物。 此马与众不同。 怎样与众不同？镖客听将我等喜而恭听， 才是才做身上一步，留下些好讲话。龙罗的你 有一轮流看守死吗？我想路的之人也能进日，不能进日也能到生，岂不是枉然而已？ 如此说来不能得到， 不能得到。 表哥，今日上山可是真心与我结交，你还有而已呢。 哎呀呀，在这是哪里话来，你下次来乃是高攀怎有家一家。 你是真心与我交好， 是是是， 我就对你实说了吧。 在这请家 又派出两瓶醉奉旨口外行不于这里，身上恩赐于马，并不言无言封人先烈之。俺董某下得山去，施展本领，日料巨营，将军马倒回山寨，镖客一将打于营之中，犹如铜墙铁壁般。何况大户人家，日间有三百名家丁，夜晚有二百名小婢，哪方在俺董某的心内？啊！ 才知方才以下讲的是句句实言，才知为何必然不造起来呀？ 很简单， 营之中有人铁皮铜墙狂鞭，又有火炮弓箭当鞭，才知一人也能进日，岂不是必然不造啊？ 我眼睛大，镖客不避， 我出不进， 打头不过来，直到后山草头之上，将军马鞍山背后足足前来。进来看嘛！ 哦，怎奈金安一块黄勇之将见马，有日见之远，还是千岁千千岁 江下人呢？ 司马身在世家之上，无非是受降亲父足下，未必能快吧？ 从到马世界阶层神奇，他到南京行天地。 哦，司马门前 门前 快得很， 快得紧呐、 啊！哦，待我趁机。 我曾看见御马， 那最好，可惜是个大大的迷雾了。 很紧的， 梁先生失落御马，必然风骤不见话，因重新捉拿到马阵，再去将司马得到手中，不能此外趁机。岂不是个大大的迷雾了？ 不到司马远不为臣妻， 不为臣妻才是你倒马之神呐、 啊！只为绿林之中有一仇人，愿斗谋作对。 哦，在这的仇人是哪一家？ 是镖客的计谋，倒也忘怀了。是在你那白铁之上，与我那仇人混吃同乡啊！ 哦，同乡， 一旦同乡而且同姓， 这倒巧得很， 巧得很。 叫什么名字？ 就是那不言了。王三太， 就是地表三太爷 老匹夫， 孩子孙成你保不成了， 本天都保不成的， 三太爷归地去了 啊！三太他死了吗？ 归天了。 哎，这三太一死，还有他的孙机呀，啊，大了。 金国宽宏大量，饶是他的满门，三太爷死在九泉，感恩祭天 啊！今天讲话敢不敢与三太同心同德？